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哋跟住睇感应篇第27节，不将人短，不含己长。呢两句话睇起嚟好平常，对真正修行关系好大。佢呢个小注一开头就讲得好好，人之有短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呢句是讲古时候的社会，现在我们很难体会。古时候可以说中国从汉朝以后一直到清朝，始终维持住礼制，所谓以礼治天下，这句话的意思就好深了。在古代清明是关系非常密切的，先能叫名。普通一个人他的名在一生中只有两个人可以叫，一个是父母，一个是老师，可以叫你的名字。古礼男子20岁成人，行冠礼，冠礼就是戴帽。20岁成年了，他先戴帽，表示他成年。从那日起，他的同辈、兄弟、朋友、同学，大家在一起为他祝贺，同时送个字给他。所以有名有字，名不叫得叫字，这种是对他尊敬。所以成年之后能叫他的名的只有父母，只有老师。就算在朝廷做官，皇帝对他亦叫字亦不叫名，对他尊敬。如果皇帝叫他的名字不叫他的字，那个人就有罪了，不将你当人对待。换句话说，你就等紧刑罚。普通一个人名都不是一般人随便叫的，何况仔女对父母的名不敢叫。人家叫他父母的名他可以听，他绝对不叫得。这里讲不将人短，用这个比喻，他意思好深好深。 听到人哋讲是非、讲长短，意思系讲如同听到人哋叫你父母个名一样，你只能听，你唔叫得。叫就点呢？叫对父母大不敬，咁就系大不孝啦。注解用呢个比喻，比喻得好啊！但系而家冇人学礼，亦冇人讲礼。读到呢句，现代人懂嘅就唔多啦，亦冇办法体会得到，甚至佢意思究竟有几大，现代人亦谂唔到。古时候对称呼非常讲求，绝对唔可以错乱，呢个系伦理教育嘅基础。但喺西方人冇，连呢种概念都冇。西方人仔女随便叫父母个名，咁喺中国社会里面见唔到嘅。中国古时候对一个人尊敬，头先讲叫字，咁系一般嘅。如果佢有道德、有学问，对社会国家有贡献，大家亦唔叫佢个字，另外同佢起个名号、叫号，咁对佢更尊敬。最尊敬嘅连号都唔叫，叫咩？叫佢嘅地名。譬如李鸿章，鸿章系佢个名，佢做到宰相，得到社会大众嘅尊敬，人哋连佢个字名号都唔叫，叫李合肥，佢系合肥人，叫佢嘅地名，咁唔单止对佢尊敬，对佢嘅故乡家乡都尊敬。合肥出咗呢种大人物，成个合肥人嘅光荣，称呢个意思。出家人呢，一般社会亦用呢个方法嚟称呼，譬如话隋朝智者大师，智者已经对佢好尊敬啦。佢嘅法名叫智毅，唔叫智毅智者，咁好尊敬啦。最极尊敬嘅，连呢个都唔叫，叫天台大师。佢住喺天台山，天台大师最极尊敬系称佢嘅地名，佢生长嘅地方或者佢常住嘅地方。呢种情形我哋喺古籍里头睇得太多太多啦，凡系呢种称呼嘅都系受当时社会普遍敬仰嘅人。举呢个比喻，更进一步，唔单止口不可得言，耳亦不可得闻，则更上啦。 更上一层，唔单止听到唔叫得，最好听都唔好听。呢一点好重要嘅，我哋修行最重要嘅系修乜嘢？清净心。佛法到最后归结系三个门：觉、正、净。觉门系性中修嘅，禅中修嘅。要常常跟人，先得力。唔是常常跟人，冇可能入门。咁如果讲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、中下根性人，一生做唔到。所以行国门虽然是快，绝对是少数人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禅宗六祖、慧能大师麾下得道的人最多，亦只有43个人。各位想下，接受六祖能大师教诲的有几多人？我们概略估计下，几十万人绝对是有的。几十万人之中，只有43个人开悟，少数啊，不是常常跟，绝对做不到。六祖以前从大魔祖师来到中国，一生只得一个人，所以单传啊。六祖以后，那些祖师大德麾下开慧的三个、五个，从来没有超过10个人，没有的，三五个就好多了。所以各门虽然好，好难行，正门亦不容易。正门是研究教理，禅修；各门是顿修、顿超。禅宗以外的，全属于教下、天台、研首、三论、法相唯识都属于教下，典籍太多了，就同读书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慢慢慢慢向上提升，中下根性人行这条路是方便，但是耗费时日太耐了，时间长了，相对的障碍就多。人事上的障碍、环境上的障碍总是在所难免，所以进得少，退得多，成就亦相当艰难。我们在史传里面都看到，没有恒心，没有毅力，不能真正做克己的功夫，都不会成就。所以教下条路非常遥远， 亦唔系容易学嘅。第三个系静门，静系修清静心嘅。从呢个门喺大乘佛法里头有两个宗派，净土宗行呢个门，密宗亦行呢个门。都是修清净心。修清净心的人，如果时时夹杂住是非长短，你的心怎能得清净？时时听是非，时时讲是非，口业就做得重了。不单止心不清净，将来做的果报亦很难想象。佛经里面讲不涉地狱，不涉地狱是口业果报，你所做的业对人对社会如果有大伤害，不止不涉地狱，可能由不涉地狱就转到无间地狱去了。发起菩萨殊胜智拗经里面就有，一开头就讲清楚了。那部经它真正的宗旨在哪里？是教一个修行人深信因果，断恶修善，尤其是口业，能知道时时保护自己的清净心，保住自己的口道，那个人就算道业不会成就，亦是人天的善人。佛家讲的善，古人有总结一代佛陀的教法，法菩萨讲的理不外乎心性，所讲的事相不外乎因果，因果如果和心性完全相应，这种是大善，那是佛菩萨的行持。我们学佛贵在能掌握到纲领，我们修学就不会觉得困难。明白因果之后，你就会肯定种善因得善果。我们希求善果，为什么不去种善因？我这一生对这一点知道保存，人家讲是非，我快点离开，我听都不想听，听到点呢？心底被污染， 人哋有破坏我，有讲我是非嘅，有同修揸住嗰啲录音带，或者记低一啲文章攞嚟俾我睇，我从来唔睇录音带，将佢攞去录第样，文章部分抌入垃圾桶度。唔希望阿赖耶识里头落下嗰啲种子，嗰啲唔好嘅种子。人哋做摇生是毁谤，系冤家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等佢去做作，我哋唔好听。我哋只记人哋嘅好处，唔好记人哋嘅缺点，只听人哋嘅善行善事，唔听人哋嘅恶言恶行。咁唔单止修清净心，亦系修自己嘅厚道。人喺一生中，时时保持清净，保持厚道，你嘅物质生活就算再缺乏、再辛苦，精神生活丰富啊，会过得好快乐，理得甚安。道理明白啦，心安。尤其是你已经闻佛法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咁你要谂下，西方极乐世界系诸上善人俱会一处。我哋嘅心行唔善，点能去得到？阿弥陀佛虽然慈悲嚟接引，接引仲系有条件嘅。你本身心行唔善，你念佛念得再勤，你嘅愿心再恳切，同西方极乐世界嘅大环境唔相应，阿弥陀佛将你接引去，你日日同人哋嘈交，日日同人哋生是非，你唔系将极乐世界闹翻啦？你对阿弥陀佛嘅情再深厚，阿弥陀佛亦唔会因为你将极乐世界毁咗。所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本身嘅条件系善心善行。孔夫子教我哋止于至善，咁先有条件同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俱会一处。所以我常讲，一丝毫恶意都唔可以有。有一丝毫恶意恶念，就唔会往生。唔好以为呢个法门唔灵，我修咗一世念一世佛，日日拜佛，日日念佛，到临命终时仲系唔会往生。释迦牟尼佛呃人嘅，其实佛冇呃你。 你自己错回了意思。真正希求西方极乐世界，丝毫恶意都不可以有。这两句话就重要了，绝不可以讲人家的短处，最好听都不好听。下面一句，不谈己长，自己有好处有优点，唔使炫耀，唔使去夸张，冇好处嘅。好，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。